对望丝丝，是那么怀缅，多感激的每天。从前甜梦醒过，在我身边，慈祥母亲的你，假规劝，我总是不舍。今天要改变，来到这出嫁的清晨，人生的转折越来越走近，从回望告别温暖的昔日，而投入做个幸福的女人，而母亲等了这一生，梦想的一切面前在发生，轻色流泪眼淡然让我默然步行，同祝福的一晚。明日的长流泪眼淡然让我